症感染或严重并发症，但未必能够阻止无症状感染。12名港人涉嫌偷越边境案，有家属表示接获官派律师通知，案件下星期一在深圳盐田法院正式开审。六合彩消息，头二奖无人中，三奖一注中，每注派103,500元。六个搞出的号码是三奖39注半中，每注派103,500元。六个搞出的号码是14、18、24、27、28、41，和特别号码是45。天气方面，天文台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一般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5至6，健康风险水平中；路边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6，健康风险水平中。预测听日上昼和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低至中。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及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管理新思维， 嘉宾 中大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蔡锦辉教授。 政府或者香港都成日都讲我哋要医社合一，咁其实呢啲嘅器材系咪净系医生用呢？原来发现好多嘅社工咧，都系为紧佢哋嘅社区中心嘅长者老友记咧，系做紧啲血压管理，而好多时咧就系缺乏咗呢个技术去帮手。 星期日下昼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继续留守在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啊！时间咧嚟到晚上嘅10:04，啱啱听完呢个详尽嘅晚间新闻天地啦。而家呢刻就进入咗呢个广东广西嘅节目时间啦。冇错啊，咁啊，逢系呢一个红色嘅日子咧，即系假期日子啦。咁啊，广东广西咧原本系10:30嘅，咁啊提早少少，就俾多10分钟我哋咧去继续发挥，同大家分享下啦。直播室里边除咗有我胡世杰之外咧，仲有我今晚嘅拍档黄仲远。 Hello， 大家好， 好耐冇见你啦，喺直播室里边。 好耐未同你拍档。 今晚就我哋两支公咧就撑到尾，但系呢、个尾咧又提早咗噶噃，咁啊去到11:00嘅啫。 系，我都几得意喎，呢个时间开始嘅配搭。 冇错啊，时间与配搭同空间都系。因为过去嗰四晚咧，广东广西因为有呢、这个新闻部嘅大事回顾，咁、所以11:00开始嘅、但今晚提早开始，但11:00就结束嘅。咁、大家要留意住我哋呢一个嘅节目时间啦，希望大家都要适应一下。咁始终去到挨年近尾咧，好多时都要回顾一下、检讨一下咁样样。咁所以新闻部咧，同大家做大事回顾咧，呢个都系理所当然。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嗱，今日正正咧就话喺呢个12月25日咁啊。平时或者是我想做了几十年人呢，我觉得最冇 感觉的圣诞节都似乎是2020年这一天了。我不知道 Mills 自己如何理解今年的圣诞节或期的前夕呢？ 喂，我更加是添啦，即是讲真的，我是第一次呢，即是你就十即是大时大节你就一定要在场㗎嘛。 喂，你嗰行都你可以 我都唔係，我25号係一定会 ,24-25 呢啲呢一定係会放假㗎。 哇，好正喎、啊、你份工。 係呀，即一定係会放假㗎。即係无论以前打工到到而家自己做生意都一定係会放假。所以呢我呢个时候一定係喺街嘅。 喔、 哦。係呀，所以係第一次呢即係会喺呢个十即係12月25号呢是开咪或者是做嘢咁样啦。不过今次呢真係好唔同嘅。冇圣诞气氛啦。跟住呢就冇乜圣诞嘅新闻啦。跟住呢你亦都唔会有特别嘅兴致呢去睇啲乜嘢嘅装饰啦。即係圣诞装饰嘅啲商场啊或者点样啊、嗯。因为商场都唔会特别搞 event。 有少少冇 event， 但係 有 少 少 装饰。装饰 系装饰系会有嘅。咁跟住呢就是、灯饰呢就真係完全两回事啦。係啦，即係本来都有啲心思諗住係灯饰嘅。但係依家呢就基本上係真係 好 有限。 好有限。咁但係我都佩服或者係要俾个 like 一啲商场或者係一大厦嘅业主嘅、 嗯。 我諗佢哋都仍然係有呢个心去点缀一下自己座大厦啦。或者係即係叫做使少少钱你对于你话你又当意头好、嗯，当一个节日嘅气氛好，甚至乎等做灯饰工程嘅有公开好，嗯、我谂几方面啦。咁我都会俾个 like 佢哋嘅，因为我望过去呢个尖东嘅海旁咧，好、嗯、着亮都有少少啦， 都有嘅，都有啲 湾仔啲湾仔海旁告示打道都有些微啦，咁样 都令到都有啲新气嘅，即系我自己屋企嗰度都可以远眺到嘅，系啦，咁所以咧都见到啲嘅，只不过就不如就咁睇咗就唔出去啦，即系一来。就响应个呼吁啦，即未必会咁多出去聚集啦。咁啊，但系我自己会觉得咁样嘅。今日咧，你咪我哋其实本来都可以透过话电话里边讲啦，或者系上嚟即系会直播室咁样啦。 系， 咁其实我都特登都一定要上嚟。 喂，我感谢你呢一份。是不是叫热忱或者甚至乎好热血的一个嘉宾主持 啊， 真 的 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呢就喂大家同希望都同我一样咁諗啦，即係我觉得係其实呢啲你都唔係虽然咁样讲呢唔係太好，但係的而且确呢唔係咁多时你能够咁样经历到。即係喺呢个人生里面呢，即係你唔係淨係要经历一啲欢天喜地或者点样嘅一个情况。你都要经历下一啲嘅即係冇阿愁呢你係唔會有歡樂噶嘛？即係你喺嗰個咩玩轉老朋友嗰套戲都知噶嘛？有開心係因為你有阿愁喺度，你先至識得有開心嘅對比。 即係 ups and downs 其實係從來都係一對嘅， 係一定係一對嘅， 一同唔好一同出現啦，係會間歇地出現啦咁樣。 係啊，因為你成世都會開心，或者每一刻都會開心咧，你係唔懂得開心嘅，你係一定要趁住出嚟。系啊，所以系一定系阿愁同埋另外阿欢乐咧，系一定会一齐出嚟嘅。咁所以咧，我今日咧都会觉得，我都几想去试下享受，即系呢一刻喺假日当中， 好冇瘾、好冇 feel 嘅一个圣诞嘅日子系咪？ 系啊，你都讲得啱嘅，即系试下出下嚟感受一下，跟住工作嘅时候会系点样？呢一个圣诞究竟会点样度过嘅咧？ 啱晒啦，今日即系嗱，你又定咗呢个题两个字，好简单，热血。咁样样， 系啊， 即系你自己就以身作则地啦，好热血地去扮演今晚嘅角色，就系嘉宾主持咁样样。咁、 嗯、 我真系要多谢你嘅，因为讲真，你话你大安子你屋企用电话做咧，我都无人欢迎嘅。咁但系你上嚟，我更加系即系要俾多。好多嘅 like 你啦，咁、嗯、听众们都系开心啦，咁啊听到我哋两个有把声喺度，即系真人现场去做呢一个广东广西，喂热血呢两个字其实谂到好多嘢噶， 系、嗯， 我觉得啊，包括你正话噶，你讲到你今日做呢个主持嘅态度啦， 系、 以至到就算你讲香港人去呢排抗疫。嘅熱血，或者係喺一個咁冇聖誕氣氛嘅聖誕日子裏面嗰種，用啲熱血嘅精神去感受一下咁樣樣。舉個例，譬如話 抗疫嘅熱血，就係即係大家仍然去好謹慎地、好投入地去揾口罩啊，去洗即係唔知上千萬次嘅手啊，以至到係好。仲嗰個熱血，仲要係對於身邊人都係嘅，即係你唔係自己冷漠地，我自己搞掂得嘅，我唔理其他人。其實唔係咯，甚至乎你話餐廳冇得做晚市，有啲人都盡量出去幫襯下日間啦，譬如幫襯下外賣啦，縱使自己煮之餘，都想大家都有啲生意做，大家有啲氣氛。甚至乎我睇到新聞有啲片段，訪問咗一啲做餐廳嘅老闆們，佢哋冇得做晚市啦，佢哋仍然好投入地去做靚嗰份外賣。其實即係撇開錢在商言商啦，其實我覺得我感受到佢哋係有啲熱血去做嗰件事咯。 其實即系讲真啦，胡世杰讲一个咧，我觉得好啱，因为咧，其实我定呢个题热血咧，其实好多人都谂住系咪冲冲冲，即系一鼓作气咁样去咯。其实热血咧唔单止系咁样解，尤其是真系喺心理学里边，唔单止系咁解。个意思即系话咧，你能唔能够喺一个相对上可能有啲逆境嘅情况之下咧，你系可以仍然。有你嗰份嘅勇气，或者有嗰个嘅能量，或者有带住嗰点嘅希望去继续去做嗰件事。其实你头先讲嗰样嘢咧，我都觉得非常好。尤其是我喺香港会觉得，即系讲真咧，喺而家咁艰难嘅情况啦，即系呢两年里边，其实咧，我觉得无论你话系商人啦，或者好多唔同界别嘅人咧，其实佢唔系一个纯粹嘅挣扎咯。是啊，佢系为咗仲谂紧，如果当所有嘢都平复嘅时候，可以我仲可以有啲咩做嘅？即系佢哋仲系谂紧嗰个，即系将来会发生啲咩？我认为呢个亦都系热血嘅一种，即系话咧喺一个困境里边，究竟你点样去抵抗？ 嗯， 系啊。而我点解会定呢一个咁样嘅题咧？其实我认为咧，好多时咧。覺得喺呢啲紛亂嘅時候咧，好多人都覺得係 peaceful mind， 即係一個平常心啊，係咪啊？即係平和嘅心咧，係比較重要嘅，係啊，令到自己唔好咁動氣啊，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我自己覺得唔係喺而家香港嘅情況咧，我覺得係要多少少熱血， 嗯， 係啦，無論係做邊一樣嘢都係， 嗯， 因為咧，我覺得係喺香港 peaceful mind 通常係幾時會有呢就係、是、喺你相對上係都係一個穩定嘅狀態，會有一啲嘢發生，咁跟住你需要一個 peaceful mind。但係如果你已經係一個泥沼裏面咧，你唔係需要一個 peaceful mind， 你要有一個好強嘅心，我要行出嚟，即係我要行出呢個泥沼。即係你 peaceful mind 係幫唔到你踩喺個泥沼嗰度，跟住你應該下一步要做啲乜嘢？ 嗯， 係啊，咁所以我認為係熱血。先是而家我哋最需要有嘅，而当中点解我会定呢一个情况呢？当然啦，即係其实我本身都唔係即係超级天然热血咁嗰隻嘅，係真係近期呢就睇咗有两个节目，咁呢都係唔係大台嘅，係啦，我相信好多好多人都会讲嘅呢两个节目，一个係关于打排球嘅，一个咧就系关于选秀嘅，系啦，即系全民咁样去选秀嘅。 唔系，我谂冇所谓啦。其实个名本身即系你话既然都咪大台啦咁样样。 系 全民造星三同埋呢一个 男排 女将。我未讲呢两个节目咧，我唔敢话我自己认识 Viu TV，我作为一个观众啫。我觉得从佢几年前去开台。去做呢件事，咁当然人哋我都话啦，佢在商言商，佢梗係想赚钱，佢梗係想分一杯羹，你唔使讲啊。问题就係你感觉到佢个台前或者特别係幕后呢，佢係想做一啲同而家嗰个市场上都几唔同嘅嘢嘅。无论喺节目嘅编排啦，每日嘅编排，以至到系个节目嘅内容同埋风格同埋个名字，即系你觉得呢个名字，咦？大台应该唔会用噶咯。 讲啱，佢有心思啊嘛， 系嗱，当然啦，你问我妈嗰辈咧，有啲秒嘅，咁即系做乜？跟住就话啲人都唔识嘅，同埋就话佢哋觉得好似好有啲甚至乎觉得系无聊。咁当然啦，唔同人有唔同嘅解读，但我感受到佢哋嗰个 那個熱血位是什麼呢？就是他們想做，他想嘗試去做一些事，跳出現在我們那些喝大台奶水大的觀眾所認知的框。我覺得他在做這件事的、無論是開台那一陣他放了一陣煙花很勁下，但是之後去到半年到呢，你問很多人都覺得沒事啦， 剩一些是吧， 都不止剩一些，覺得好像咦都不是很掂當，即是覺得好像喝了個煙花呢，即是年初二之後呢去到年初七你已經咦沒 事了，都是搞不到什麼的 了，沒有的了，過完了沒有意思，即是不是執笠，即是覺得不會再有事啦那些、我覺得有這個感覺，我作為一個觀眾 是啊，我都覺得會是這樣 until 跟住呢就是剛才有那個傳聞造聲啦、123啦，其實今次是第三啦，由那裡開始啦，跟住佢開始有啲叫做原創劇啦，同埋你會睇到嘅 老土好多個原創劇，係 啊，同埋老土到咧，依家開始大家都叫自己嗰啲叫原創劇，即 係你跟翻住， 你明唔明？即係係啊，即係嗰個情況。跟住同埋咧，好耐冇見過咧，佢係需要揾啲嘢特登嚟安排你去打翻佢嘅，係啊，即係佢係特登打翻佢嘅。 咦，係喎，你講起呢個真係喎， 係啊，特登，即係其實係少嘅。 無論你話聽晚嗱，你我提得嗰個全民造星，佢聽晚有個咩？冲上云霄选举 啊！选呢、這个， 我觉得咁，呢、這个都要炸大台咧。佢平时嗰啲咩嗱，选港姐、选港男、选妈妈、选、即系选咩都选过晒噶啦。佢健美小姐啊，谂下呢招，你话佢为呢个航空业打气好，或者你话嗰行本身多靓仔靓女，即系手到拿来啫嘛，系咪？咁同埋嗰啲人又识 present 噶嘛，咁啊好掂啦，即系唔使话仲要去教，嗰啲人都已经砰砰声噶啦，系咪先？咁我觉得。佢嘅条桥 O K 嘅，但系 佢谂到呢条桥， 即系但系我觉得，咦，佢要揾啲嘢去打佢呢件事咧，好，我谂好几十年冇发生过。 系啊，即系你谂下，即系佢唔 care 或者根本上冇乜对手噶嘛，咁佢开始 care， 开始要做啲嘢，同埋知道咁样系唔得啦，同埋咧，我觉得大家就会睇到呢一个咁嘅情况啦，即系起码嗱，我等紧都会有少少对于个台咧都有少少唔同嘅。意見嘅，不過等間可能我哋先講。但係呢度先講咧，就係話一開頭都會覺得呢個的而且確係一個沒落緊嘅工業，係啦，即係大家都認為咧，咁樣再做落去唔得嘅，廣告係應該會冇嘅。我認為呢、這個新嘅電台開始會創到有唔同嘅一個方向出嚟，係啦，即係話起碼佢喺呢個工業裏邊咧做到一啲唔同嘅嘢啦。我仲記得嗰時就本來有一個。即系而家去咗做做呢排好劲啦，即系去个摩，即系去咗做买嘢嘅电子商店。 阿黄维基系嘛？ 系啦，咁大家都觉得咧就系哇，好彩佢真系冇落到去呢一个个情况，而家就执翻身材咁嗰只咧。但你会睇翻咧就系、是、我认为而家仲系有一个生气喺度嘅。 唔系你讲紧阿黄生本身啦，即系以前去搞。电信，以至到佢想搞电视台，跟住早几年转型开始网上网购，喂佢嗰啲都系，喂佢啲热血从来几十年都咁热血噶，佢啲血从来咁热咧，呢下先坚啊！ 系啊，即系基本上佢都系一个热血嘅人，所以你会睇到呢件事咧、就是，就系个头开始去做啲热血嘅嘢，而令到咧一个比较死直啲嘅。一个工 行业， 一个行业，大家都开始会留意翻。我觉得咧，大家开始会睇翻多少少香港嘅电视，跟住咧会有一啲评论系讲紧香港嘅电视。 啊，有啊，有啊，有啊， 系啊，都几得意噶。其实喺港台都有同事咧，都系会有评论翻啲电视嘅。讲都益到大台嘅，系开始嗰啲人咧都想比较一下。 嗯。 系啦，跟住都開始評論下大台某啲嘅劇，所以我覺得呢個熱血咧係可以做到啲嘢嘅，係啊 ，That's why 咧我就睇到呢兩個嘅節目之後咧，就好想去將今日呢一個話題咧就伸延落去，究竟同香港有乜關係？ 但有啲人可能有啲人冇睇過，有啲人可能睇完都知道，都唔係好 get 到。喂，黃仲遠，其實你講緊話嗰兩個節目砰砰聲咁熱血， 都真係要介紹一下。 咁佢哋熱血在邊度咧？你見到？ 好啦，我先講一講先。嗱，首先咧就係男排女將，男排女將咧就講緊一個女教練去教一班男排。佢由丙组一路杀上去， 甲一 就去到甲一，而个特点咧就系嗰班咧全部都系弃兵嚟嘅， 而且咧佢哋系全部矮嘅，相对上个身材。 嗯， 而呢个系真人故事嚟嘅。 嗯哼， 系啦，咁所以咧，根据呢啲背景之下咧去做咧，咁就大家就会睇到嗰个热血。再加上佢俾一班咧系完全新嘅演员， 嗯， 你会见到咧佢哋啲戏咧唔系好嘅，但系佢哋系好用心。 嗱，呢个你讲嘅咋咧？ 系我讲， 你觉得佢啲戏唔好啊？即系嗰班， 我净系觉得依人好啫，即系比较极，我中意。 固定嘅阿 King 都唔得。 都過咗龍喎，即係佢啲 正氣， 正氣多咗啊！你明啊？即係太正氣咧，即係變咗真係正， 即係唔係而家香港啲男仔係嘛？ 係啊，即係唔會咁樣嘅咯，即係個正氣。跟住就話新河太好人啦，即係但係咧冇所謂，因為大家留意嘅咧都係佢哋嘅熱血，你都見到佢哋嘅熱血啦，即係。佢哋開始，因為尤其是佢哋由一個全民造星開始，一班為咗追夢嘅人同一個方向，喺一個比賽裏面跟住出咗嚟，開始大家踏入呢個社會去呢、這個娛樂圈去做嘢啦。跟住見到佢喺度拍劇，跟住大家咧仲係有啲幼嫩，但係嗰個熱血啊，好想演啊，同埋係有一啲咁樣嘅少少化學作用嘅，就係佢嗰啲咧。年青人演戲或者第一次演戲嘅化學作用咧，你會有啲覺得幾好笑嘅清潔嘢喺度嘅咯。 我就反而我留意幕，即我留意未必係淨係個幕前嘅多啲。嗱，當然鄧麗欣佢一定係有 fans，會吸到好多嘅 like 啦。我反而想講就係、是、你諗下個編劇佢哋要寫呢個劇，你諗下用運動做題材已經少啦喺香港。你如果要你问啲人，你最稳阵做足球啊，做篮球啊，你做排球喎、啊，系咪先？你唔系日本啊，你唔系日本片、啊， 系 你做排球已经系话，咦呢样嘢好似唔多对路、 啊，系啊，同埋佢唔系佢唔系做鬼影变幻球啊，冷 门 嘢嘛，系咯。 第二咧，你觉得咦？其实年青人剧啊，即系所谓青春校园剧啊，咩青春成长剧呢啲咧，又系好。唔系好大众，即系唔系师奶嗰个市场啊。咁、你又会觉得又再扣啲分嘅。如果你从常理去剔走啲嘢咧，觉得哇，你偏上加僻嗰样嘢系，随、时会又惯低嘅。佢、都肯做，加上你又头先你系用新人啦，用歌星啦，用 Lira， 用 Era 嗰啲成员啦。你讲出，你讲真有边？我呢一阵边个人讲到佢哋嘅全名啊？ 你讲得啱咁，系真系 讲 唔够认识晒所有人。 我即系可能我留意多咗顾定轩，依人系陈卓妍，因为最近有新闻咁样样。邓丽欣嘅啫，其他嗰啲你讲唔到嘅，或者陈宇森咯，系咪？我都系四个啫，其他啲我真系讲唔到。唔係講笑，咁你話哇，已經係講唔到，你都仲去做嗰套劇本身，同埋我覺得佢好多外景啦，要花好多時間拍，佢唔係廠景嘢啊嘛，加上你拍動作嘢咧，你可能一球要打，我都唔知 好多次 要打幾多次，你問阿 Steffi 可能即係打到懵啊，雖然佢都係港青出身，佢自己都以前有排球隊咁樣，但係嗰件事同拍戲同打波係兩件事嚟噶嘛， 係啊，同埋。大家嗰種嘅逆境咧，你見到咧就係嗰種熱血咯。我嘅意思啊，即係話喺男排女將嗰度咧，無論係阿 Steffi 做緊個女教練教男排，係一個逆境，係一個男人嘅教練世界裏邊。跟住咧，一班矮仔喺裏戲裏邊係咁講啦，去打排球，仲要係挑戰上甲一，即係做出呢一啲咁樣嘅奇蹟出嚟。我覺得呢一個咁樣嘅逆境波咧，係似香港嘅，係而且佢哋係一步一步咁翻嚟嘅，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幾能夠咧，即係反映到咧而家可能我哋需要嘅一個心態，點樣去應付而家香港嘅一個環境啊，俾到我哋嘅一啲嘅困難啊，而我哋應該要點啊？所以咧，其實睇嗰套戲嘅時候咧。你会睇到啲启发嘅，即系话咧，你唔一定要做嗰件事咧，做得绝对好，但系大家系会睇到你嘅努力系点滴咧，系会做即系集腋成裘嘅。 好，嚟到呢度摊头少少先，送上应景嘅《Lonely Christmas》Eason 嘅歌声。 谁又骑着那绿车飞过？忘掉投下那礼物给我，仍是那灯饰，只有今晚最光最亮。 却照亮我的寂寞。谁又能善心亲一亲我？有信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刹。谁又能善心亲一亲我？有唇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刹。凌晨遇到亦记不到，和谁在醉酒中偷偷拥抱，仍然在傻笑，但你哪知道我想好。和谁撞到亦怕生保， 你听紧系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广东广西啊，送上有 Eason 陈奕迅嘅 Lonely Christmas 啊，时间咧嚟到晚上嘅十点搭九个半字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我胡世杰啦，同埋我今晚嘅拍档就系黄仲远。正话讲到热血，特别喺呢一个公仔箱上边，我哋见得到喺一啲剧集或者一啲节目嘅台前同幕后都感受到有份热血嘅。咁正话讲到就系话，男排女将呢一个新或者叫原创剧嘅。嘅劇集啦，咁我突然间谂起，其实喺早几个月咧，大台都有时都有啲嘢要赞下嘅，特别系我讲紧就系反黑路人甲呢一个剧集咧，嗱啲配搭讲真都系熟面啦，大台嗰啲猛将噶啦，咩黄浩信啊、张震朗啊、高岭啊，佢反而新冯盈盈咁新譬如阿汤系咪汤仪啊，但汤仪嗰就新啲啦，呢个系咁你话阿 John 哥啊、姜大卫啊嗰啲就呢啲好稳阵噶啦，已经系咁我想讲反而系呢套剧咧，俾咗我感觉就系你见到嗰、那个幕后班底又系嗰样嘢，想试一啲新嘢。平时我睇啲咩警匪剧咧，耳熟能详噶啦，吓嗰啲即系警匪斗智咁样。但系佢透过一个角色嘅扮演去扮演嗰、那个黑帮大佬呢件事咧，我觉得呢条桥本身 O K， 同埋佢可以引用到好多喺我哋成日话读呢个戏剧啊、读传媒啊、读电影嗰阵咧。嗰啲金句，即系我谂你睇得出个幕后班底，尤其是编剧咧，佢一定系好，一定系呢行出身，而且佢想将呢啲嘢咧表现到喺个剧集里边。其实系一啲做传媒或者读电影嘅人，或者读编剧嘅人，佢一种热血嚟嘅。你平时你讲呢啲嘢都冇人听噶嘛，你又话睇完之后转台啦。但系佢透过嗰个角色去将嗰啲理论或者金句，砰砰声掟出嚟，你又觉得咦？嗰件事系唔闷，同埋系有新意啊，同埋你解得通啊嘛。即系有时你见到点解成日你都话大台啲剧唔好睇或者假咧，就系好泛薄，你觉得即系为扭而扭啊。但系你睇呢套剧，你觉得咦 佢样样嘢都几乎系解通咁滞嘅，因为佢透过角色本身去扮演嗰啲嘢嘛，咁嗰样事嗰样嘢本身就系一个扮演啦。 系啊，即系其实咧，除咗呢一套之外咧，都仲有网上有人赞，虽然我都冇睇到嘅，因为佢系同啱啱就系全民造星打对台嘅，所以冇睇，就系咩香港爱情故事嘅，系啦，其实呢一个讲得好好咧，就系、是、你谂下，连一个已经大家都会觉得啦，冇乜特别上进啦，即系已经觉得系我行礼如仪啦，我做乜都赢你啦，已经你亦都冇得拣嘅一个情况之下。 佢最近都讲紧话收视都系赢人哋廿几卅条街嘅。 系佢有咁样讲嗱，讲收视我相信都系嘅，但系而家嗰啲即系嗰啲舆论啊，或者啲大家嘅评论啊，基本上都几一面倒就去咗头先讲个 ViuTV 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就是说,VTV 都可以还可以做到一些东西，而令到呢泛起了涟漪。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热血 的举动来的。同埋呢，我刚才想讲话个台呢，就是说其实我不祈求，我未必想住或者 expect 呢，期望呢 ,VTV 会继续或者点，因为我觉得当他做了一个大一点的台呢，可能会受到考验。但是呢，个好处就是呢，在这个热血的过程当中呢，是 train up 到人才，是 train up 到人的心态。我都几想去特别去 focus 呢一样嘢。即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去创作原创剧的，其实他之前还有一套剧2月19日是被外国一个评论呢，就认为是全香港最好的剧，就被他选了的。是好像新加坡定是哪里嘅一個獎項，咁其實都幾多呢啲咁樣嘅，同埋有一套叫《嘆息橋》，咁其實咧都係一個好過癮嘅講故事嘅一個敘述，唔同嘅敘述。 哇！你都係 fans 嚟嘅喎？ 唔係，因為我都係聽，我係聽到有嗰啲叫咩啊？人哋口碑 係， 跟住咧我先至會去留意嘅。 嗯， 係啊，咁所以咧我都係全部聽到口碑，我都唔係即場睇嘅，除咗而家嘅全民造星同男排女將。系啦，咁所以咧，我想讲就系，我唔知个台佢会变成点样啊。尤其是当佢大咗啲嘅时候，但喺个过程当中咧，啲人系会热血咗。连近期你听佢嗰啲话咩主持啊，例如乜强尼啊咁嗰啲咧，佢哋都会讲翻。我希望啲人而家慢慢开电视系走翻嚟九台。 嗯 哼，系啊，即系开电视嘅时候。 嗯哼。 即你想想呢啲心咧，其實係唔會喺一開始嘅時候就會有，係經過一個熱血嘅過程。 不好難 get 啊！開電視唔係佢哋嗰台啊， 係咁咧，好多人都就而家都可能仲未係，雖然我都基本上都係喺地噶啦，即係依家基本上如果要睇電視嘅話， 係 係咯，我係覺得個過程可以令到人咯，因為唔知道香港會變成點或者點樣嘅情況，但係香港人係緊要噶嘛。 是的，唔系当然啦，我哋今晚其实唔系完全讲电视剧啊，即系我谂大家应该 get 到，但系我喺度谂，究竟即系如果一个媒体嘅幕后班底嘅热血，佢可唔可以有效地感染到我哋，或者至少系观众咧？即系呢个问题本身，我唔知应该点样理解嘅。 我觉得系睇下佢出嚟嗰个作品嘅。其实呢，其实唔单止我话呢几套可能叫大家受欢迎做得好啊，我觉得係有好多实验性呢都有喺嗰度做嘅。即係例如可能係讲有一个叫黑市嘅咁样嗰啲情况，或者打天下，其实都未必係做得话大家全部都好觉得係好好睇。但又係用空手道啊，跟住比赛啊，跟住有一个呢就类似外国嘅 Black Mirror。黑鏡的一個情況去做，做了一些不同光怪陸離的短片啊，那個隻。我覺得這些嘗試就非常之一流。是啦，即是《2月19》就是一些講關於扭橋的，而且是扭得非常好的一個情況。即是這些都會是我相信觀眾是看到那種的努力。我覺得那個情況呢就是你都覺得你看男排女將的時候，他們不是賣好戲，即系唔系做得好好嘅演技，纵使佢哋可能大家觉得佢唔错咁啊，但系佢肯定唔系卖呢样嘢。 佢卖写实咯， 系啊，佢就系卖写实，同埋卖我做翻我自己出嚟，我努力嗰下，即系就系嗰下清洁嗰个过程，嗰个热血嘅过程。 所以咧，你明知嗰条桥系点卖嘅， 嗯， 即系喺套戏里边，我谂你而家都会知道嗰套戏系点卖， 嗯， 最后系会变成点样，但系咧，你总会俾嗰个热血咧系感染到， 嗯，唔系系咪先？即系我头先嘅问题，我其实正想问，即系你从心理学或者心理嘅角度去研究，嗯，其实。我睇完呢啲劇，我作为一个观众或者作为一个普通嘅人呢，其实有冇可能係因为个幕后或者劇本嘅热血而令到我平时嘅日常生活都可能或多或少多咗份热血呢咁样。 我觉得係会嘅。係啦，我觉得呢个会呢唔係单纯係话一个信念或者点样嘅情况。是在香港的依家的香港是特别会。 为什么呢？ 其实呢，你在一个太平盛世的时间呢，其实是很难令到人哋热血的。个个想着安稳。这个呢就是在有一个叫 Daniel Kahneman 的一个诺贝尔奖，他是心理学家，但是拿经济学的诺贝尔奖。他讲的其中一个的情况呢，就是当如果是太平盛世的时候呢，人是不肯做出突破的。是会选择安逸的，是会选择最稳阵的，是不会有些什么的进步或者火花或者突破出来的。相反呢，当你是在一个觉得自己是损失的一个状态之下呢，你就会放胆一搏，可能是背城借一这样呢，去选择去做一个改变。所以呢，在这一段的时间呢，这些热血剧呢是特别会中的。 嗯， 令到可能你本身有少少灰心，你睇到都话唔定有啲 spark， 即係有啲火花凌厉咁。反而喺一个，即係我相信下，如果你话喺2017、2018年或者2016年咁去睇，你係唔会有啲咩感觉，咪觉得係啊都几好睇啊，跟住就算数。系啊，但系呢啲你就会咯。例如即系好似头先所讲，都系话全民造星都系会咁， 嗯， 一班完全热血嘅人，好， 嗯， 想为一个自己嘅梦去追。 嗯， 当睇到嘅时候咧，呢，這个感染力咧系会大过平时，绝对系有根有据。 唔系，当然啦，你话Viu TV 佢之前都用过呢条桥噶啦，嗰啲咩美选 DNA 嗰啲系噶嘛，即系揾一班人上嚟，佢又唔系完全系靓女或者靓仔嘅，咁总之就你成个过程好似真人 show 咁俾你睇晒。其实我觉得佢哋摸到条路咧，就系佢大家中意睇真人 show， 或者睇一啲人点样喺个成长过程里边啊，咩喜怒哀乐啊，点样呢个又出咗国，跟住又输翻，又败部，又翻嚟，又点样样嗰啲嘢，其实条桥系似嘅。 是啊，基本上就是它几好嘢噶 ，authenticity 嘛，即系呢个叫真实性啊。真实性咧，其实唔单止喺娱乐圈里边系话真人 show， 而家系非常之盛行或者流行。 嗯， 其实喺商界都系嘅，商界就算系做领袖咧，都要 authentic leader。咁所以咧，佢就系食紧呢一个叫做够真实、够落地呢一条水嘅。咁啊，睇起上嚟系杀出条血路。 系，今晚成晚讲血啦，唔系血淋淋嘅血，希望大家咧感受到咧香港人嘅一啲热血啦，喺方方面面都系啦。好啦，咁啊，今晚嘅广东广西就差唔多去到尾声啦。咁啊，嚟紧星期日嘅朝早10点咧，就系，有呢一个文杰华、岑日飞同埋李盘胜嘅广东广西，咁啊自由题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啦，就出谋献策啊！如果你想出年都有啲咩题，有啲心水题目咧，想我哋讲嘅咧，不妨打嚟，我哋有可能会考虑咧成为出年嘅一啲星期日嘅题目嘅。好啦，咁啊，11点之后咧，咁我哋又系四台联播嘅时间啦，咁啊，当然会由呢个二台嘅音乐说领军啊，讲紧就系11点之后，咁啊喺呢个时间咧，简短送上咧，就系阿 Muse 黄颂远为大家带嚟嘅呢一首周董周杰伦嘅《彩虹》，结束今晚嘅广东广西，拜拜， 拜拜。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灯影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实话说了太多就成长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可 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还是围绕。没有理由，我也能自己走。